第三节大匪看天下。头先咧就揾咗汪向编辑部嘅社长，因为佢翻咗嚟探我哋，咁其实第二次见面噶啦，咁又多谢佢啦，因为佢知我中意饮茶，咁又送咗啲斯里兰卡嘅茶叶俾我。咁上次咧翻嚟咧就又系多谢佢啦。咁寻晚咧就喺酒店啊，同佢吹水都吹到成点钟。咁想多啲了解啦，澳洲啊、纽西兰啊，譬如佢哋嗰边嗰个生活咯。咁佢带埋啲仔女，因为佢自己定时定候都会翻过嚟嘅。咁全靠佢，如果唔系咧都唔知点死，因为咧星期四大飞看天下，星期六大飞看天下，跟住星期一咧就系呢个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。咁第三节啦，其实呢就因为之前嗰两节都冇咩点讲政治嘅。咁最主要都系讲佢嘅对香港人嘅睇法啦，真 BC 嘅情路坎坷啊，咁睇下年初一或者年初二播啦，即系星期六播啦。咁因为呢听日呢就年三十，林拉屎可能都要有啲人闹下。咁讲一讲生意啦，因为呢其实我做大匪看天下呢，或者大匪商圈，或者大匪直播，其实想讲生意。咁呢就做咗两次，第三次正正经经啦，做返啲生意嘅环节啦。而家呢香港呢好多嘅生意，除咗基建搵到钱之外呢，你话大白象工程都好啦，真係新新正见好多人靠基建呢搵到钱，尤其后生嗰啲。咁呼吁啦，多啲人即係做啦。咁而出街呢，你今日呢就星期二啦，应该都係星期二啦，唔想讲得好累气㗎啦，讲返啲财运嘅嘢啦，即係关于做生意搵钱嘅嘢啦。咁太昌蛋挞全靠彭定康一炮而红，其实卖咗盘㗎啦，就卖咗俾呢个，即係成间公司呢就卖咗俾呢个香港嘅旅游协会嘅其中一个董事啦。佢哋揾錢真係好犀利嘅，收佢咗太昌，咁呢就用一个前朝嘅殖民地官员做招来，咁呢就好多嘅大陆旅行社，即係落嚟香港玩嘅旅行社，专招呼大陆人落嚟香港嘅旅行团，就必定会帮衬太昌。咁呢太昌买一个蛋挞呢，以中环摆花街啦，係9蚊一个。咁连盒都唔使。咁呢原来佢呢就同呢啲咁嘅太昌呢签订咗合约，咁呢就9蚊一个，咁呢就包啦，即係话同啲旅行团讲，嗱我哋今日呢嘅下午茶呢就帮衬太昌，咁呢就预早打定电话嚟，咁呢而签合约呢基本上呢就同啲旅游太昌同啲旅游社啦，就签订咗你一个月呢要包我几多团几多隻蛋挞，譬如好似咁好简单啦，佢包你9隻，包你10000隻蛋挞，唔计买酒，淨喺堂食嘅。咁呢就你呢有时呢见到太昌呢，尤其喺旺角尖沙咀啊，即係近游客区啦，好多时候门口会有条龙啊。嗰啲其实就係啲游客嚟，大陆嚟嘅游客或者外国嚟嘅游客。咁嚟到呢排队，咁呢佢就有个旗仔有飞仔，咁你摆低，跟住你就攞咗蛋挞走，即刻食好食啊，跟住隔嚟买。咁如果做一间门市淨係卖蛋挞9蚊隻，我当回水2蚊啦，俾旅行社啦，即係个导游又好咩都好啦，回2蚊隻。如果佢同你签咗份合约係10萬隻嘅话，即係换句说话你就係70萬囉，即係回2蚊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话10000隻一个月，咁你都70000蚊喎。咁你卖够交租㗎喇，係咪正常够交租啦，未计佢买走。所以呢做中国游客呢，或者而家好多嘅门市啊，做食啊，做买嘢嘅呢，好多时候都系咁样生存緊。见到好多，即係近期啦，见到好多生意上嘅嘢啦，同埋最近呢就因为呢有啲缘故啦，接触咗做啲财务啊金融嘅人。我讲緊嗰啲係真正嘅做财务做财仔 同埋金融嘅人，明唔明啊？唔系搭棚啊，啊想办法啊，伦敦金啊，跟住招人啊，应承你同你搞乜搞乜嗰啲，系真正嘅财仔。咁咧，我最近咧有个朋友咧，啱啱攞咗个财仔牌，咁咧就名唔好讲啦。咁啊，我问你，喂，攞个财仔牌好搵钱噶？咁佢讲咗。而家香港做财仔咧，基本上嗰个做法俾我听，咁啊，大家可以听下啦。咁、那个财仔牌咧，就唔系净系负责借钱嘅，因为原来香港好多人佢系好有钱，但系买楼不能俾全炮，点为之买楼不能俾全部咧？税局问题，我俾钱买，你钱从何来？惊你使得钱。但是如果你叫他上会，他又没有能力上会，因为他有钱，但是他实际没有一个很确定的收入在这里。那他也都未必过到银行的压力测试。你有钱，即是银行的角度，就是你有钱不代表你会还钱。所以呢，你应该是有银行的月结单过数，有份职业，你平均收入几多，这样做上会的。当然啦，如果李嘉诚不同啦，有一间企业在这里。但是很多人呢是做不到。咁但佢手边有啲钱，咁如果佢买楼呢，好多时候呢就会金管局呢就发出指引呢，就可能呢税局啊各样嘢就会查你税。咁我最近呢就识得个朋友，佢呢就买一个单位差唔多200万啦，即係当时啦，当然而家冇可能啦。咁但因为佢全炮俾嘅，全部俾。俾咗之后呢，税局嚟卒之查佢税，就要佢额外缴多五，咁当然係应该俾啦。但係因为佢本身就擦边球啦，咁冇有啲嘢冇报得唔係咁正確啦。咁卒之呢，因为层楼嘅问题呢，就俾多咗500,000嘅税。咁而啲财仔呢係点样运作呢？就好多人呢就唔能够俾钱，因为而家都揸得紧。即係金管局啊、税局，咁好多人呢借钱就借唔到。譬如好似啦，买个500,000楼，我呢就俾60%300,000做首期，咁有200,000，咁呢银行正常呢就未必批得到，佢就搵财仔批。咁当然啦，俾手续费息口高少少啦。而呢个问题出现咗呢，就其实嗰200,000呢就係佢俾咗钱财务，然后由财务借返俾佢。咁样做到个效应呢，就可以逃避咗税局嘅追溯。咁第二呢，就财仔有样嘢好嘅，当然啦，洗钱啦。第三呢，就係、是、有啲要做信贷记录啦，啊需要财仔帮手啦。咁佢哋通常嚟讲呢，都会手松啲嘅。咁另外呢，佢哋都会集资嘅。而家财仔呢，基本上呢集资就係点样做呢？就係、是、你有100万定期，唔系定期，你100万摆喺财仔度，财仔咧就年息八厘啊，俾翻你，咁啊仲系个个月计息，到最后尾年尾嘅时候咧就还本金俾你。咁有啲人话喂，会唔会有风险咧？咁我都问过，原来香港法例有一条咧，财仔唔会爆煲嘅，因为佢爆煲咧，佢呢啲单会卖俾下一家嘅，下一家。即是如果佢爆煲，因为佢收得你钱，佢有卖有出有监管㗎嘛。有卖有出。有卖有卖。譬如佢俾得8厘息，你同你攞100万。跟住佢呢就会18厘息或者22厘息卖返出去，佢赚咗个差价㗎。咁但係如果佢顶唔住，唔理你咩原因啦，佢爆。咁呢原来财务公司係不能執笠，就由呢啲公司呢，由其他嘅公司呢就会承接咗佢呢张单。因为有买有卖呢个系生意，同埋个差额系相对高嘅。第二呢就系、是、当财务呢，譬如你有啲人佢个睇中你，你有物业有得抵押各样嘢都好啦，咁正常嚟讲，如果你银行借唔到，有啲人真银行借唔到，佢攞层物业拎出嚟啦。以最新个案啦，咁啊老萧嘅二环财务计啦。年息16厘，哇！我有楼担保喎、啊，都要年息16厘，系啊，就系咁啊。 因为你银行做唔到咯，因为你翻案都好啦，你基本上你都系要有入息证明，经过压力测试，你做唔到嘅时候，唯有揾财仔，财仔一定高息。咁而好多嘅财务公司有阵时咧，譬如你借笔钱，佢觉得你系可以适合借得到俾你，而惊有风险，可能好大数啦。我最近亦都识一个帮人哋协调借钱嘅金融公司啦，有个大陆嘅企业等钱喺大陆借唔到，银行借唔到啊，因为收得紧，咁咧就落嚟香港揾人帮手，咁而呢一个人咧就介绍咗大陆另外一间融资公司俾佢，咁咧而咧一次过咧就融资咗10亿人民币。十亿人民币佣金呢就是 1.5 厘，佣金啫，你唔好理佢俾几多息嗰间即係公司，但因为有你做介绍人而成功配对咗之后呢，呢、這个人係 1.5 厘，佢呢十亿呢就分3年还，即係换句说话个息口 1.5 乘3就等于4厘半，即係4500万人仔一个交易啫。点解话做金融啊、上市啊、财仔而家香港咁发达，不停咁有电话打嚟揾你借钱呢？其实系呢一个原因。而所有嘅嘢咧，财仔咧好叻嘅，即系等于做呢个外围一样，有下加装。譬如好似咁，你嗰只佢觉得有风险，你同佢借。100万，咁我觉得我孭唔起，咁呢佢就会夹埋几个财仔，即係同行嘅，然后夹粉借钱俾你，将个风险就买单卖咗俾你人哋，然后佢執个差额，然后咁嚟做，确保自己安全。即係等于外围你买一号莫雷拉啊巴基之星乜你嘢都好啦，你买，咁佢觉得佢输，佢收你，即係收你盘嗰、那个惊输，佢就会将你呢嚿数就分担俾其他外围佬，去确保自己安全，甚至喺马会度买翻。咁咧，咁嘅情形咧，财仔咧想输系好难嘅。同埋财仔已经唔系净系借钱嘅功能，喺现今嘅社会咧，佢系多用途。即系头先讲嘅系几个例子啦，啊。咁可以大家諗一諗啊，点解咁多人打电话俾你借钱，而其实嗰啲打电话俾你借钱嗰啲好多系中介嚟㗎。我系大众银行，我系恒生银行，你使唔使借钱啊，预先批核点点，其实呢啲都系中介嚟嘅，佢根本上唔系隶属嗰间银行。如果正式银行打电话俾你系咁嘅，我系乜乜乜银行，我嘅 number 系几乜嘢，你可以打电话嚟翻查到我呢个电话记录同埋我呢个人系咁嘅。咁但系咧，你只要将你嘅资料其中嘅资料咧报俾呢啲人咧，你呢个 file 咧就会通晒天，所有唔好讲私隐啊，全部都有。咁就不停有人知你电话打电话嚟，哎呀黄生，我系咧就呢个华侨永亨，急唔急用借钱啊，我哋可以预先批入几多俾你，我哋咧就中小企贷款借几多俾你，日日都做呢啲。但系其实咧，全部都系中介。跟住你真系问佢喂，我真系要借一笔钱，我得。跟住转头咧就问你攞晒你啲资料，跟住会同你讲，我啲银行唔做啊，我转介你第二间银行好唔好啊？或者第二间财务做好唔好？跟住将你份单就卖俾嗰个人，然后佢收呢个中介费差住。所以冯毅经呢度咁样借钱嘅话，基本上年息一定超18厘以上，仲未计手续费。譬如如果你同你咁样借100万都好咧，你分期还分12期，咁啊年息18厘，咁啊当然啦，你每一年喺度递减紧，即系唔止18厘。咁另外咧，仲要收你手续费，另外咧仲要买份保险，买份保险咧就唔系保障你。如果当你冇钱还嘅时候咧，呢份保险咧就赔偿翻俾呢间银行或者俾翻呢间财务。而家同银行借钱就好啲，如果同财仔借钱，直头要签协议之前咧，仲要有个 cam 系影住你， 录低你音，佢同你讲嘅嘢全部都系真实嘅，而系你乐意自己借嗰个息口，同埋同你喺网上全部做晒呢啲嘢，会发翻俾呢个发牌机构，系全部都要做。你话佢严格又得，啊，话保障贷款人又得，但系实际上全部都系大部分啦，所有嘅电话都系中介啦。所以有句说话讲得啱嘅，借钱梗要还，咪俾钱中介。呢一节讲到呢一度，希望年初二出，咁啊年初一就出翻啲时事，年三晚出翻啲时事嘢，拜拜。